心中盘旋，你看不见，任 清楚了解， 跟我说你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会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怕感情出了界， 你还在不在？ 全世界都在变。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 我才明白 我已经做不开， 幸福的门为你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 会难过和悲哀， 出去就别回来， 我怕会想不开。

中，我心中你最重，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敢成就，会去写安成龙。爱你难以中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， 我心中你最痛，悲欢痛相思痛，你用热情可控放我好晴天中，我心中你最痛，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能成就，会去写杨成龙，我心中你最痛，悲欢痛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好晴天中，我心中你最痛，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当成仇，回去写杨成龙。 随时随地都在慌神状态，谁真了解我，懂我要的是什么？其实我只是想找个人可以让我依赖，耍耍无厘头可以脑袋放空，脑袋放空，做做白日梦，偶尔发发疯，你幸福的心

海风，你像那阳伞，风儿吹动你总是不安。伞下面响起海浪悄悄话，他说是你和我有缘。

战斗落叶路绽放的花朵，虽然回忆温柔的呼唤我，哪怕曾有人不了解我的坚持是什么，像那些故事一直在流传，让命运的星光照亮你我，努力敲开你的心扉，我们都不孤单，走我的路，这一路有你，我知道我不寂寞，我追寻梦想的脚步寂寞。回过头，风轻轻吹在脸上，张开了心，或许只为感伤，许多的话在我心里该怎么对你说。 值得。 心，一直在歌唱，发现周围一切没有什么奇迹，有些悲哀。我的嗓音那么脆弱，性感的明星不能够带我离开我的忧伤，伟大的艺术家总让我感到孤独，迷了方向。我的嗓音还是那么的脆弱，我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没有人在意。想看见你灿烂的笑容，别问我明天，别问我明天会在什么地方消失，已经无所谓，一切无所谓，让我都忘记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的嗓音还是那么的脆弱，我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没有人在意。我没了力气，我没了力气向世界证明我的存在，只想看见你，只想看见你灿烂的笑容。别问我明天，别问我明天会在什么地方消失，无所谓，一切无所谓，让我都忘记。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哒哒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